大家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政治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东豪。今天啊，咱的总统蔡英文啊，要出国啊，去友邦访问，会过境美国。啊，同时咱的前总统马英九也正在中国。本地啊，咱今天应该会等咱的总统蔡英文跟前总统马英九啊，这里啊，经过美国跟伫中国啊，这个过程中的一个讨论。但是啊，有一件事情发生，抢了这两个人的风采。什么代志呢？台中中二选区，国民党才刚刚啊，就他这个提名，登记，严宽恒去登记了。结果严宽恒呢，长被台中地检署搜索，搜索完之后呢，1000万交保，啊，爷爷太太500万交保，这是发生什么代志？这是告爷吗？还是检察官？背后还有你看不到的东西，因为这个案子，所以啊，我们要先讨论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再谈蔡英文总统跟马前总统的事情，包括后面像马前总统啊，这个去中国访这个祭祖，跟退将之间，我们有48位退将，有共谍啊，前立委吸收鼓动这些退将去中国，这个过程跟马英九总统的这个。过程像不像？这里面有什么玄机？我们都要来一一讨论。现在我来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民进党立法委员王定宇， 东豪大家好； 政治系教授范世平， 东豪好，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王瑞德， 主持人好，大家好； 律师黄电影， 主席大家好； 国民党桃园市议员林涛， 主持人大家晚安。 因为是中二选区，我们今天也找了民进党台中市议员林德宇， 东豪哥大家好。 咱现在看一下 VCR 到底严宽恒怎是发生什么代志？ 涉嫌窃占国有地、伪造文书、假买卖，遭台中地检署约谈的严宽恒，千万重金交保后，首度面对媒体，他气得喊冤。 何时搬迁？如何使用？如何交易？是由买卖双方协定，只是因为本人的物品没有完全搬走，就指控本人。买卖房屋是假买卖， 本署侦办严姓被告涉嫌窃占、伪造文书等罪行案件。严姓被告、其配偶陈姓被告以新台币1000万元、500万元交保候传。 2022年1月至3月，台中地检署接获民众检举告发而立案侦办严宽恒所抛售的杀戮豪宅。 妻子陈丽玲合法标租国有地，付了完整的租金。合法承租，何来窃占之有？ 事实上，早在去年初，严家位于南屯区的817公保地招待所，经国产署会勘后确认侵占国土，已经提告窃占罪，严家拆屋还地。 侵占国有财产的那一块，之前质询的时候也是确定跟国产署要求，就是上面要清空嘛，还给国家。 案件提告一年，直到28号搜索约谈，严宽恒还是怀疑司法有颜色之别，一度铁了心拒保自证清白。消息传到父亲严清标耳里，严清标喊儿子平安回来最重要，严宽恒态度才软化。 考量到家人及双亲的健康，迫于无奈同意交保， 除非检方有更具体坚强的事证，或者用轻罪用重保，这部分是的确会有违反比例原则的情况。 至于严宽恒剑指台中地检署司法不公，地检署回应绝不考量政治因素及立场，就查获事证依法侦办。 好，这是，我跑司法以来哈，我过去跑司法，我很少看到这种事情，就是说，因为这个违建啊，因为这个交易啊，说一个一千万交保，一个500万交保，红阿沃两个人加起来千五万，处理很紧，卖五告，新加五告这，因为交保的时间不是白天哈。好，严宽恒都有一个声明啊哈，刚刚 VCR 里面其实也就是他声明的一部分啊，他说他这个所有的买卖合约啊、金流啊。跟他太太啊合法标租这个国有地啊，他缴足了20年的租金都有凭据的哈、这个一定没有问题啊、这对他有利的，所以啊他没有啊假交易，也没有使公务人员登载不实，伪造文书要1000万跟500万啊、这个很特别。然后呢他说台中地检署检察官啊说这个涉及伪造文书窃占嘛哈、他有提出证明这些等等。好，深夜 预支我1000万啊，坚持清白，宁可失去自由，接受羁押和清白，拒绝交保。僵持一个小时以后，我因为考虑到家人及长辈，长辈应该是公银爸爸了哈，无奈同意交保。啊，他还讲到说，这个血甲光电案开了88枪，啊，这个开枪的人就是涉嫌人啊，20000块交保。是2万吗？还是6万？ 那是刷奥多麦的， 刷奥多麦的。好，这是严宽恒的声明。好，好，他有声明，台中地检署也有声明。台中县的声明比较简单了，用原文比较清楚，不要用新闻稿。他说啊，这个严姓被告因涉嫌窃占等案件了，就窃占用等哈，就是说不止一件哈，是因为啊。这个民国111年，民国最近很流行，有没有人讲用到民国？1月到3月间接获不同民众检举告发而立案，啊，没有政治因素啊立场，这个要给检察官啊公正办案。我为什么写这边要画个红线啊？中二选区域补选，严宽恒输给了这个林静怡啊。那投票那天是1月9号，就是。去年的1月9号。那隔了1年多，为什么这个时候要来办这个案子？从新闻稿里面我们当然看不出来。好，所以这个事情我讲几句较歹听的吼。如果是因为那个房子，因为窃占国土，因为伪造文书1000万交保，我会觉得对于严宽恒要选中二选区是有利的。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现在只看到这样子，案子才刚刚开始，啊，所以定颖律师，你自己也接过那么多这个案子齁，你有看过这种事情吗？ 应该这样讲齁，现在检察官会命交保，他可能还会跟他不法获利有关啦，就他会去横着他可能涉及的不法获利，他这个房子上标的他是卖4500万嘛，那如果他里面有的是国土。有的是窃占国土的，有的是违建的，它其实会被认定为不法获利。那你因为不法获利多少，就当然就衡量4500万，它也在不法获利哇贼，这可能是检察官的衡量。那我要讲一个严宽恒的这个声明哈，我认为他其实是不堪检验的。为什么？他去讲说啊，这是检察官旧案的政治追杀。他没有想到昨天其实第一时间的搜索跟约谈，其实搜索这一段为什么要特别拿出来讲？我们刑事诉讼法现在规定很清楚嘛，你要拿到搜索票，不是检察官决定的， 对， 是要向法官去申请。那法官什么时候会对一个国民党的前立委，法官会怎么看？你检察官给我的证据要够啊，你要跟我说为什么有搜索的必要？尤其这个庄园在去年中二，应该说之前在讨论中二补选的时候，大家讨论这个豪宅，讨论这个庄园，法官也会大概知道说这件事情敏感，那你要拿够证据去说服法官说，我今天同意核发搜索票，让你兵分多路。跑去他家去搜索，一定有搜索的必要性。这一段我认为严宽恒完全跳过去，不讲这一个法定程序，直接去骂检察官说这种政治口水去，我就去贴检察官吼，是完全是转移焦点。我认为转移焦点，他不讲这一个部分，其实经过法官的严格的审查去核发的搜索票才去进行搜索。第二个是什么？其实他去讲说啊，他为了自证清白，所以他宁可说他要去收押也要进去，扯了一堆，就昨天。落叶拿了1000万去交，这讲的是什么？他讲说哦，我是清白的，其实我这个交保1000万是这个是好像委屈的。这过去有没有说啊？我因为我不同意交保，然后认为有冤屈的？有啊，苏志芬县长，他当时他身体状况也不好啊，他当时被面临这个交保的时候，他说什么？我不愿意接受交保。后来法院改收押呢，他收押进去之后绝食，法院到后来放了。一审、二审、三审都无罪，这才是自证清白，这才是说我拒绝交保。就严宽恒是我拿了1000万出来之后开始骂检察官，然后说我宁可我要自证清白，我要拒绝交保，讲的是空话。另外我要讲的是说，刚刚东豪哥问说这样子1000万到底有没有道理？其实我们去看过去，如果对于一个房子出售，房子出售完之后他还续住了一段时间，他会被认为是假交易，有几种可能性。我们看刑事判决。有几种可能性，当然一个是有一种情况是他脱产，他把名字改成别人脱产推免责任。另外一种是他要诈贷，我今天拿做成一个假的买卖去诈贷，这种案子都会被检察官法官去横着他的不法获利是多少才决定要不要交保的保金是多少。所以这个案子如果我先假设 当然很多人去认为说，是不是严宽涵还有其他的案子也在台中地检署才会保金这么高？但是如果从今天的台中地检署的声明稿来看，还是在这个豪宅里面有涉及到违建，有涉及到窃占国土，有涉及到是不是假交易的问题。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目前的这个被认定跟国有地有关的，包括52坪、58坪，就是不少的地方。这个部分都可能会变成说，因为你买卖出去的嘛，你这个4500万的交易，你可能涉及的不法获利有一定的比例，那这个比例1000万可能认为说对你的这个生活而言是相当的。那我要再讲一件事情，其实对严宽恒的这1000万的交保，我认为他可能着重的点会在于灭证。为什么？昨天在发动搜索，法官同意搜索票，他可能认为说这个豪宅里面有一些证据资料，这证据资料检察现在的举证都要到一定程度，检察官要拿着证据告诉法官说，欸，这个豪宅里面哪一个位置，哪一个保险箱有什么，可能有什么东西，而这东西里面可能涉及到契约，涉及到金流，这个东西可能随时会灭失，你有搜索的必要性，法官才会认为说，哦，你这个证据已经有基础的证据，我同意你去搜那个地方。所以这个部分可能是主要在防止灭证的情况。那我觉得他今天拿政治口水去贴台中地检署是不智的，因为这个案子还在侦查，侦查里面他今天所揭露的严宽恒的声明，他所揭露的这个事实其实大概都是对他有利的事实。那侦查里面其实检察官也非常忌讳说，你如果是隔空串证的情况之下，有可能隔空串证的话，后续的侦查会不会加强他的强制处分，强制处分包括什么，要不要声押，要不要提高保金，这都是检察官可以后续进行侦查的。 好，因为刚才丁律师也讲到了这个交易啊，他其实是在中二选区选完1月21号4500万卖给这个哲旭设计，就是严宽他们的那个一个设计师，设计认识的一个设计师哈。不过这个也蛮特别的啦，就是已经交易1年多了，他还没搬家，他还住在里面哦。然后呢，然后台中地检署就是说啊，你这个窃占跟伪造文书，因为这都5年以下的几千班我爸爸两亿太太都出歹机，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再看一下这支 BC 啊。 实力值之杀戮这处豪宅庄园，可以看到过去气派的大门现在已经被夷为平地， 但从高空俯瞰，瓷砖车到国岭甚至天井雨遮通通维持现状。据了解，买家是泽旭空间设计公司，以4500万全现金没有贷款的情况下买下严家杀戮豪宅。 建物的成本大概2000万，总价值我们是估在7444万左右，那大概是市价的6折。 以低于市价6折买下豪宅，内部装潢以大片大理石大造，相当豪奢。其实严宽恒跟泽旭有私交。 有关严宽恒那个庄园是不是你们买下？ 不方便哦，不清楚。 严家豪宅室内设计师有把他这个案子的设计拿到国外画国去比赛，或者是因为这样子，然后以他作为买卖对象，不平常的一个交易买卖。 泽旭空间设计公司卖下庄园豪宅和车道，地号4934-495，登记日期民国111年1月19号。另外地号490登记日期则是民国111年1月21号。不过经查，地号490实价登录竟没有记录，后续求证清水地震事务所坦承漏登，而严宽恒面临的麻烦还包括现在。 其实国有财产署的土地就是保护区的土地，也就是说有部分他是没有去承租的，然后他要承租的地方也有问题，因为你不能用车道。 严家杀戮庄园豪宅已经脱手，目前外观看起来绿色植栽依然有人定期打理，严宽恒坦承确实有部分家具会搬走，家人是否真的离开不得而知。泽旭空间设计公司卖下后，难道作为空屋使用疑点重重？ 不，我看因为我以前跑司法，跟大家解释一下哈，因为这个案子不是只有检察官，他还动到调查局中部机动组。那个中部机动组为什么要设这种单位？他那个就是没有辖区，你跟地方上有认识，有时候熟悉，然后我还要办你，这个有时候会人性上会有困扰，所以他们发觉到有些案子的时候呢，就台中市不办，啊，就是挪到这个台中这个中部机动组去办，因为那个昨天搜索的人数还有地点还蛮多的，所以这个很特别，非常特别，这个。我很难想象说哪一个法官哈，会因为违建签搜索票。这个，地委员，你们在立法院，当然严宽恒是国民党的了，但是你们， 我跟你讲，我先讲三个案子都是1000万交保的， 我们再来看这个案子到底怎么回事哈。廖国栋不是有涉及那个泰流案、 哦、是 廖国栋交保多少钱？1000万。 嗯， 欸，那是贪污哦。 嗯， 贪污图利罪哦。 嗯， 而且里面金额，我印象泰流是牵涉到48亿， 是 的这件事情嘛。 嗯， 我们再讲一个 泰流，解释一下就是收购了 啊，收购 的控股公司叫泰流， 李恒龙那个案子。 嗯， 再来另外一个1000万的，大家去查，有一个叫乐生案。 哦，有， 对不对？ 有 乐生案那个许金龙哈、哦，也是40几亿。 对 啊，应答应付款没有付款，后来呢产生类似诈骗的这个状况哈、哦。许金龙多少钱交保？1000万。 嗯， 另外一个是谁？胡一家1000万交保。胡一家是谁？接口支付。 嗯， 接口执行长涉嫌诈侵占9000万，流向不明，所以被1000万交保。所以我们把1000万交保的类比 哈， 回到这个案子。当然不会是因为违章建筑嘛，吓死人！违章建筑1000万交保，明天大家违章自己都拆光光了，这样绝对不是因为那个样子的。这个案子有几个东西要先厘清，我们不知道就说不知道，知道的就可以判断。第一个，啊，他现在他这个1000万交保，还有搜索，还有搜索，我看搜索好几个地方，住的地方等等等等，这整个发动的过程，纵使检察官有行政指挥权，他也要得到法官的同意。 嗯， 那以我们现在台湾社会哈，你要法官跟检察官跟调查局同时被政治力介入，基本上我不认为国民党会政治力介入，我也不认为民进党会政治力介入，很难呐、啊。你可以政治力介入啊调查局，那你也没办法指挥得动检察官。 嗯， 你可以指挥得动检察官，你还要法官刚好轮到那一个在开这个票的哈。也愿意被政治性监督，这样子都可以介入的话，那这个在目前的社会上难度很高。 嗯， 所以我看到严宽仁出来道听各地说啊冤枉啊政治性介入，你指控减掉就有点冤枉减掉了。搜索票的发动是在法官那边核准的。 嗯， 所以你在指控法官政治性介入吗？要不要讲清楚？他一直扯减掉哦，反而要么就是不知道流程， 嗯， 恶意的，要不然就怎样？他才在政治性操作，然后出来一直讲这违章啊什么的哈。我们再看他讲的案子是什么呢？第一个哈，他讲这个是涉嫌侵占国有地，那个地形我到现在记得很清楚，是个长条形的。 嗯， 然后有一个社区的那个我们那时候讨论这个案子的时候，它是一个长条形，然后这边有个住宅区，有一条走那个巷子一直通到他家，有没有？然后他家那个水保区根本不能盖房子，结果地下室车库灌了一大堆混凝土进去哦。那时候我们还讨论说，这怎么恢复原状了？已经影响水保了。后来那条长条形呢，有庄园、有车道、有高尔夫球果岭，那个警卫室比我家还大，你知道吗？那个大门右手边那个警卫室哈，比温刀卡大金哦。听说也有冷气啦齁，这个所以这个案子是窃占国有地。那这么大的面积符不符合我刚才讲那三个1000万交保那样子高的金额，这个我不知道齁、哦。第二个，这里面有涉嫌一个叫做伪造文书假交易。刚才讲的啊，你卖人家房子行情接近1亿，你卖4500万，由台中市某建筑公司买下来。买下来之后严宽仁承认哦，他说我们买卖是真的，至于他买了之后要我多久搬出去，要不要让我使用，那是我们的事。我实在听不太懂，这个就是假交易的证据啊。就是说你花了4500万买了一个将近1亿的房子，而这个房子一大堆纠纷。一大堆纠纷，有没有人会去买？啊，买了之后呢你也不用。你不用呢还让卖你的人继续住到搜索的时候，为什么要进去搜？那证明是谁住的嘛。 嗯， 进去搜原因要证明谁使用嘛。所以这里面涉及窃占国有土地，违章伤害水保地，然后呢伪造文书假交易，这4500万他说有金流远低于市价行情，而且买的人不畏惧所有的纷纷扰扰，他就是要买，但买了却不用，继续提供给严宽仁夫妇继续住，这都违反常理。那除了这以外有没有其他的案情在里面？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我看到严宽仁出来开记者会，第一个先扯啊，学甲88枪齁、哦2万交保。欸，严宽仁，你是不是这几天太慌了没有看新闻？那个幕后主使者是蓝营的大庄脚呢，你还以为那是谁的人啊？ 人家收押。 王文忠已经被声押获准，王文忠跟蓝营的关系匪浅啊，或者你要把他推给白狼也没关系。你是不是没有搞清楚这一点？再来，如果以他的逻辑说那个才2万，开88枪才2万，哇，那你这1000万齁、哦， 这恶性重大，都不知道犯了什么罪。嗯，所以这整个案子到目前为止，在政治上炒作或者吐口水的，其实是严宽恒。那检察官还没有出招哦，检察官其实还没有告诉我们大家这个案情是怎么回事，怎么会动到机动站的人？动机动站，我判断是一个理由，因为严家地方盘根错节，分局长跟他很好啊，局长也跟他很好啊。政治关系雄厚，我若调在地的警察要搜索，马上风声走漏，所以动了机动站就是不想消息走漏。那到底有什么？你如果真的只是单纯要进去哈，证明说这间是皇帝引住的，还是那个严宽恒住的哈？其实那个消息走漏没有那么严重，所以是不是还要再搜索什么？而且兵分多路，这个才会构成一千万交保，一千万交保很重了啦，所以连他太太都扯到这里面。好，所以就我们目前媒体报道出来没有被否认或没有违反常识的诸多证据，看起来这件事情跟侵占国土有关，跟公权力行使不行使，有没有废弛公务有关，这件事情跟搜索地有关，搜索那么多地方到底要搜索什么，这件事情也跟假买卖伪造文书也有关。而这件事情为什么夫妇两个各一千万五百万，他太太在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我再提醒各位，这是法官允许检察官申请的搜索票，而检警检调加法官会通通政治性去炒作一个案子，在当今社会，我不能说没有，很难，好，很难的情形下，我建议这个案子还是回到司法的本体，它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硬要去扯政治，或者硬要瞎挺哈，到时候起诉书打开了一看，起诉书以重案子大概五六个月后起诉书我们就要看到了。我会建议瞎挺的人最好研究一下，不要半年后哈，那个起诉书写出来之后会很难回转哦。 不过因为有起诉这件事情，有的时候不代表落选，我不要讲。 好，那是另外选举，政治是另外，政治不要扯到司法里面来了。 一千万交保，五百万交保，这个在地方上应该是大新闻。等于，你们在台中地方上，大家应该会谈这件事情吧？ 今天早上，包括严宽恒夫妇的这个重金交保的案子传出来哈，包括刚刚我们有看到林静怡委员，他也是很审慎的来回应，因为这个。确实是司法啊侦办的案件哦，我们不清楚的我们就说不清楚，其实不宜过度的这个啊介入或是猜测。但是现在严宽恒他很明确的，他现在遇到了两个战场，一个是司法的部分，他必须去捍卫他个人的司法上的权益；第二个部分是因为他刚刚才完成国民党立委提名的登记，等于他现在同步啊面对了两个战场，一个是司法的战场，一个是政治上的一个战场。但是我们今天从他今天早上的声明，我们看到他用很廉价的一句口号说啊，不要用司法啊来作为这个政治打压。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刚刚来看说，如果说今天这一个啊搜索或是这个重金交保，对于啊凝聚啊蓝营或是啊严宽恒的支持者来讲有没有帮助？是对应来讲，我这个用政治打压。我的支持者一定是 keep up 啦。那在这个时间点，就选举面来讲，它是一个凝聚他支持者的共识。而且刚刚下午我们也看到，他刚刚地影律师特别讲说，你如果你要一千万交保啊，你就交保；你如果你不交保，你选择等着被声押。不过我们今天下午就看出来说，他现在用亲情，包括严清标昨天晚上听到说啊，他拒绝交保之后，包括严清标他个人哦，这个也是。非常的震惊，甚至影响到他的整个这一个啊健康的这个状况。所以在这样子的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我个人认为说，当然啦，他的司法的案件，他要如何去清楚、去澄清、去说明，这个已经侦查不公开，我们也没有办法要求他一一在这时候说明清楚。但是在政治的功能上，我们看得出来，他很小心、很巧妙的，马上把这一个啊司法的这个压力转为他选举的一个动能。透过亲情的攻势，透过包括他内部过去一年多来为什么都没事，现在等到我被这一个国民党第一阶段国民党在台中市是分三阶段的提名嘛，第一阶段就是包括江启臣、杨琼英两位现任立委之后，严宽恒的这个 Gibson 嘛，算是很灵机的齁，所以他认为说这一仗我来这个继续挑战这个林静怡， 就他们的这个想法来讲，他们是认为胜算很大了哈。毕竟他过去一年来，他从1月9号啊这个补选落败之后，其实他我印象很深呐、啊，隔一个礼拜没三两天，在雾峰的这个山区的告别式他就开始跑。其实他不间断的在做这一个，包括王子复仇好，或是说要把这一席再拿回来也好。那我们今天看得出来说，刚几位我们的这个前辈有讲齁，司法归司法，严宽恒委员在这一个阶段，包括今天地检署的这个新闻稿齁，我刚这一个东浩哥有讲，其实我特别看他最后一句话的原文说齁，为了这一个国家财产以及全民利益齁，他必须齁，只要有违法他就要办到底。那所以说当然他必须要去清楚的去解释说啊，到底咱今嘛大概怀疑的讲，为什么去年1月9号选完，我们看到相关的这一个藤本资料，在1月19号、21号就马上去做登记买卖，甚至在1月30号过年期间这个新闻放出来，那结果这样子好像大家都刚刚讲，哎，这个台企都安尼耍鬼，啊，今嘛又重启这个卢兆义的公，这是政治打压，我觉得是大可不必啊。 好，喂，等一下想问一下林涛，就是。这个国民党因为最近这个从去年有一些县市长候选人被起诉嘛，哈，那有没有危机处理的 SOP？ 票根杰进矿家光狗马上等来。严宽恒在咱头前迄个新闻带来对伊有讲一句话哈，一句话想要讲诶，伊讲未来还有很多事情会接踵而至。这个未来很多事情是指什么事情？林涛，你当然现在在桃园市啊，哈，所以你也在党中央待过。你们现在面对这些事情有没有 SOP 啊？ 其实我觉得，面对相关司法案件，就是尊重司法嘛，勿枉勿纵，把司法的案件讲清楚。我觉得诚实当然是最好的做法啦。我觉得所有的司法案件都这样子。可是我们会觉得就是说很奇怪，因为这个中二的选区登记的只有严宽恒委员， 对， 代表就是说他登记了，基本上他会被国民党提名嘛。那刚好在几个礼拜之后就要提名的过程中，诶，又爆发出这个案子，才会让人家联想是不是现在整个立委战局要复制当时候中二的选局，直接把这些争议凸显到全国的版面，这是让人家有一个联想齁。我现在补充一个细节啦，这一件刚才王委员提到就是说，诶，这个交保金额是法官认定，这个交保金额是检察官，而且为什么是检察官认定？因为检察官先轰炸疲劳他，征讯他十个小时，到晚上，因为到晚上就是检察官决定嘛，你要法官，你要隔天， 不对， 林涛，这个地方，这个我来解释一下，我不知道检察官夜间征讯 要同意， 要当事人同意啦 、嗯， 这个不要担心，因为我们从马英九总统在当法务部长一路下来。夜间征讯这个事情我们进步很多，所以这个要帮马总统讲一句话， 就是说其实他疲劳也好，或是征讯十个小时也好，我没有说他是违法征讯嘛，我就说他确实是一个很疲劳的征讯到夜间嘛。那检察主任检察官提出，那你要不要交保1000万，对不对？你交保1000万我就让你回去，不然的话我要隔天早上法官来开这个交保庭嘛，那有可能法官开起来还是无保请回，都有可能。好，我只是说这个情况是这样子。那当时候这个严宽恒的团队跟这个检察官讲说，诶，这500万跟1000万交保金额有点过高啦。检察官呛他什么？检察官说你不也看沾， 就 是500万几千万啦。这是检察官当时候直接跟他的回应呢。我觉得就是说这会让人家觉得说什么叫做你不也看沾。我觉得还是要回到司法的内容吧。你不管是伪造文书跟这个窃占国有地的罪，这个最高本刑5年有期徒刑的以下的这样子罪，老实说了，我不知道这个案子法官怎么认定，可是过去有几个案子哦，包括就是说有人窃占1485坪，有人窃占2400坪，一个罚8000，一个是罚这个9万多块的罚款。老实说这样的金额都跟现在交保1000万真的差距是蛮大的啦。所以我觉得说回到这个案子，第一个它是合法承租，好，第二个它是已缴纳10万的补偿金，那有遗留家具在现场，它确实有很多家具还没搬走，可是它有没有居住的事实，它其实没有居住的事实。所以一有合法承租，有缴纳10万的补偿金，然后有这个东西遗留到现场，这全部都是事实。好，我要讲的事实。那检察官是怎么认定呢？检察官说，我们看后续传出来的讯息嘛，媒体有报道啦，有人检举啦，这个伪造文书啦，所以我要查你。可是查你是怎样？是伪造文书罪哦， 动员50名检调，兵分九路去做查查，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是2名主任检察官、4名检察官，这全部都是事实。 是， 所以我觉得今天站在一个民众的立场，当然司法勿枉勿纵，可是这个比例原则，你会觉得说，到底是什么样案件？如果不是现在传出的伪造文书跟这一个窃占，那你要说清楚啊！如果是这两个案子，交保金额高达1000万，动用这么大的司法资源，所以为什么这个严宽文就会出来讲说，八八案邱丽丽，他也不过就是这么大的案子，交保金额是150万，后来还跟黄伟哲出国，所以我觉得民众看到的是这样子。 对的，司法、警政、消防你都跑嘛，哈。 没错。 你觉得台中地检署这个办案到底在干嘛？九张搜索票，对不对？2个主任检察官。50几个调查员，然后搞那么大一个阵仗，然后弄一个违建。 我33年前就代班跑士林分检署，士林都还没有成立地检署， 对， 分检署的时候就开始跑，所以司法新闻再加上实务经验只输黄帝颖。所以呢，刚刚这个林涛所讲的，我先跟各位解释一下。你看我们现在那个第四台那个电影里面，有线 cable 里面的那个《金钱帝国》廉政公署，或者是《雷诺传》，有吧？哈，黑龙洗贵体，而且那都是香港那种疲劳侦讯，拿那个电灯这样啊，怎么样的话，然后冷气吹很冷啊，很难喝的咖啡干什么？变得疲劳侦讯，不好意思，你逮完都不会再发生。不过林涛的说法，我们也必须要说，那代表国民党的这个自己本身的一个疑惑嘛。我们也要在这个地方质疑一下台中地检署啊，为什么呢？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如果根据台中地检署说的，刚刚东豪所讲的嘛，他是去年1、2、3月的时候接到检举，对吧？这一年到底在干嘛？挂线监听了一年吗？还是这一年到底在干什么啊？顺便不好意思，跟我们讲的是台中地检署，顺便把台北地检署问一下，请问一下高虹安的案子到底办得怎么样啦、啊？一天到晚一大堆人在问我，你知道吗？ 睡觉啊， 几个月了，拜托一下好不好？你们就算是这个监听或干什么，也时间也很久了，拜托给我们一个交代好不好？好，回到台中地检署。那东豪问到，刚刚东豪这个讲到一点，对不对？调查局的中部机动站，各位你们还没有看到一个美嘎啊？出动的单位不是只有调查局中部机动站啊，还有出现一个行业调查处啊，这才是美感啊，各位。台中市是有调查处的，台中市调查处这么大，6都的调查处它这么大，台中地检署的检察官跳过，你知道吗？跳过以后呢，他们自己本身的这个台中地检署的重案支援中心竟然调了调查局的中部机动站跟行业调查站。行业调查站，我只想到一件事。他的地方啊，离严宽恒他家比较近。为什么？因为在57的林港路4段。除此之外，我想不通严宽恒的案件跟他什么关系啊？ 他管港口。 金干丹。严宽恒，你知道吗？我们现在港口啊，你知道？但是 有个东西在码头， 就告诉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他不要让调查局台中市调查站介入。很简单嘛，关黑赫嘛。所以我跟这个法务部跟调查局建议一下、比照台北市警方啦，六年一定要调走，全部都调走。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你很熟悉地方的结果就是跟地方关系太密切。如果连检察官都会有这个疑惑，但是我也请这个台中地检署啊，那么你要适度的说明，根据检警联席汇报开会，那么当时通过有关于所谓的侦查不公开这5个字。侦查不公开的内容是规范在不能影响到调查结果跟侦查进度，有可能如果你公开这个资讯，造成相关的证据因为这样子而毁弃或是湮灭的话，不是什么都不能讲，在社会瞩目之重大案件，你还是必须要适度的透露。这个案件我讲坦白嘞，这个案件我讲坦白，做一个结论呐、如果只是单纯的窃占跟伪造文书，你可以一个1000万，一个500万搞不好对吧？太重的结果，那你要让社会知道为什么。而且已经这么久了，已经这么久了，你知道吗？我个人很好奇哦，不好意思问一下哈、就算他们卖给人家在承租了哈，借问一下，除了门口那个拆掉之外，台中市政府你在冲啥？台中市政府你在冲啥？你睡去了吗？请问他那个封掉的天井，跟他那个地下室，跟相关的违建，还有1层楼高的那个违建顶楼，你们拆了没有啊？你们台中市政府在干什么、啊？ 所有权不一定要不换人的嘛哈。范老师，你有没有房子、 当然有房子啊。 你要不要找个朋友卖给他，然后你继续住？ 如果有这么好的朋友，那我当然愿意卖给他。可是我找不到啊！ 小心你一千万交保。 我也有房子，林涛，你要不要跟我买？我便宜卖你，然后你让我继续住一下。 可能买不起， 打对折。 其实啊，我本来想说去年一月九号选完了，我们可以不用再讨论。 没错， 对对对， 因为我真的还在讨论， 讨论那几个月我很痛苦啊。最开始为什么是在去年的一月二十一号，他要把这个豪宅给卖掉，就表示他已经有起手式了。可是问题是，你做事情不能做一半嘛。我当然我知道你想要洗心革面啊，你要跟这个所谓的杀戮的豪宅划清界限 ，OK， 你要啊断然采取这个断然措施，我也可以欣赏你。可是你不能只做一半，做半套，要做全套。然后有人说，豪宅九千万豪宅只卖一半的价钱，四千五百万，天下没有那么好的事情啊。 这个朋友好啊， 好，对，你要卖你就交给房仲卖。而且第二个，你卖给谁？你卖给这个泽旭空间设计公司，就是你这个豪宅的设计厂商嘛。你跟他关系那么密切，你卖给他，人家大家会怀疑你嘛，左手换右手嘛。第三个，哪有人卖给人家家具还不搬走的？家里面还摆一大堆东西，哇，这个买你这个买家实在太佛心了。这第三个习惯，第四个习惯是，你既然已经把房子卖给人家的，你老婆为什么还要出钱去租那个国有地呢？你有病啊！你房子都卖了，那个门口那个国有地，你要不要租？是泽旭公司的事，干你严家什么事？这很第四个奇怪，第五个奇怪是什么？他这个房子竟然没有实价登录哦！ 啊，没有实价登录， 为什么？因为价格过于异常，因为你如果登录上去，哎，别人的旁边附近的房子房价被你拖下水啊！同样的房子，你要卖1亿，你卖四千五百万啊！你不是行情打破行情，所以他没有实价登录哦，所以。这种种的 第三户没有实价登录了， 但是他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而且是跟我们一般人的常识觉得哎差很多嘛。所以就大家会觉得你想要重新啊树立你的形象，可你做半套，而做半套又被人家抓到把柄，然后他还说哇当时齁、哦、拒绝交保想要表示抗议，好像他是受了什么政治牢，结果是主任检察官游说一个多小时我才勉强答应交保。我觉得是这个主任检察官现在会遇到严宽衡啊，可能问说我什么时候跟你讲了一个多小时，拜托你交保吗？所以我觉得他这会让这个主任检察官很不爽啊，好像是主任检察官跪下来求你交保，他表示什么？表示我的清白。但是我必须要讲啊，就是说，其实从这去年一月的这个一月九号中二选区到这一次啊，这个蔡培慧在三月四号赢了林明真，我必须要说，台中南投这两个过去，我们第一个蓝大于绿。第二个家族政治长期盘踞在这个地方已经被推翻掉了。所以去年的1月9号严清标重振30年的严氏帝国已经认定被选民给唾弃了。我觉得严宽衡如果你想要重新拿回这个喜事可以，但是请你彻头彻尾的做改变，让大家看到你彻底是真的是做了一个很巨大的一个成长也好，或者是你做了一个跟过去走不一样的道路。可是我看到的严宽衡是跟我去年1月9号看到的一模一样，他没有任何改变，他今天做出来的所有的辩护啊，扯东扯西也没有针对真正的问题来做解决。那我认为啦，即便是这个杀戮豪宅卖给了啊这个所谓的这个泽旭空间公司，也无法洗刷你跟这个公司之间的关联性，还有你是不是真的啊是卖给人家，还是只是左手换右手？我觉得那只会让大家觉得说你严家根本没有彻底的改变。 林律师， 我补充一点哈，因为刚才林议员特别讲到那个几个法治观念可能有点误导，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澄清一下交保这件事情。他说啊，你危机的看不见，他是翻成白话文，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交保的意思是什么？我今天有涉嫌重大，法律要件叫做涉嫌重大，有可能有串证灭证之余，但是没有羁押的必要，那我就给你一个保金。那这个保金是什么意思？我这个保金要能够担保你不会去串证灭证跟这个逃亡，所以你这个保金一定是相当。那李慧杰看不上什么意思？你的资历、你的家世、你相关的东西，你这个保金要能够让你足以心生畏惧，说我最后不会去灭证，不会去新办的不会，这一个金额要相当。所以这个是刑事诉讼法上面讲的资历，不是说我跟你呛公立李慧杰的新闻。他我觉得他只是检察官犯，可能也许我不知道实际 上反诉的， 他只是翻成一个白话文跟你讲说你的相关的资历可能一千万是适合。第三个是什么？比例原则。比例原则这件事情，我觉得严宽衡在讲，林涛这边也可能也误会。民众如果只有单纯检举是空空的检举， 检察官拿着这个检举的资料跑去跟法官申请搜索票，绝对被打枪。嗯，法官绝对跟你说，你拿这种东西证据，你怎么取信于我，叫我去搜一个前立委的家里？所以不会只有这个民众的检举，他一定检察官会有收到检举之后初步的证据调查。初步进去调查完之后，照法定程序的完备，我今天认为说足以说服法官。过程里面被打枪几次我不知道，但是我证据已经足以说服法官核发搜索票，他才会是可以核发搜索。绝对不是比例原则说啊，有民众在检举我就来搜索，这件事情是错误，是严重误导。另外一个是什么？88枪这件事情，他说什么6万块、2万块交保，那个都是一些枝微末节的，可能被认为共犯。主嫌这个王文忠，他被其实是收押禁见，为什么？他认为这个部分是有可能会有逃亡或者重罪的问题。这个案子如果他拿这个88枪来做比较，真的是不伦不类的比较。所以我认为国民党这边其实要加强他的法治教育，也就是说法治素养的加强，对于不管是严宽也好，或者是国民党的从政人员也好，会对台湾有正向的帮助。 这个案子我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说我们自己跑司法，他大概有几个。严宽因为被交保，他也被搜索，所以呢他跟他的律师在这个地检署他会做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搜索到的这些扣下来的这个证据啊，被搜索的标的他会一项一项要说给严宽恒听，然后呢他要签名啊，他太太跟他太太有关的也要跟他太太讲那要签名就确认到时候如果没事的话，这个东西要发回去的。 对， 那清单要清单可以对得上来的第一个。第二个就很奇怪为什么是九个地方？刚才瑞德讲的那个行业调查处， 一般通称海调处了。 我们都叫海调处了。海调处在设立的时候就是一件事情， 港口而已。 就有港口，我说刚才想严家 没 严家现在在港口还有什么事？在中二补选的时候，港口那时候很敏感 对， 是那一件事情吗？ 煤炭码头嘛。 德宇，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严家现在地方上到底现在是怎么样？他们是不是那些东西都已经干净了？然后地方上当然他不会放弃，到底严家现在地方上的状况是怎么样？ 刚刚讲说我们过去在中二补选里面几个比较争议的事情包括105号码头，包括清泉岗产业园区的开发。其实过去这一年来，第一个105号码头已经被交通部已经撤销取回了嘛齁。再来的话，清泉岗的产业园区的开发，国防部也说现在是不宜开发。所以这两个东西其实包括我们在地方跑很多的绿色支持者也会问我们说进度咧。当初我们选举的时候，大家那么关注，那么高张力的在讨论这些案件，那过了一年，到底林静怡当选之后做了什么？那其实我们还是回归行政嘛。那如果说包括105号码头，他在他的这一个这个承租的过程里面有瑕疵，那交通部也给他解约。包括清泉岗产业园区涉及国防要地，那国防部后来也认为说那个地方不能做这个产业园区的开发，这两个部分都已经处理了。但是确实还是有民众问我们说，杀戮豪宅有出力不？其实包括林静怡委员，我们在地方在跟乡亲讲，我们也讲说，这个部分伊都有违建但是伊个卖给别人这起户刚刚对德哥讲的，排了一年，为什么排不到？因为按照他现在的这一个排序前面大概还有10万件、11万件列为第三类的这个 快11万件。 对，所以说这个东西，所以我们的争议点就是说。当初在这一项的这个买卖交易里面，其实这个标的物已经很清楚，它已经涉及违建。那台中市政府也把它开列说它的这个违建应改善的这个事项。那为什么买家还愿意用半价把它买下来？买下来之后，包括它周边的这一个一开始的这个门口是占用国有地的这个部分，这很明确。他们在二月初的时候，他们有故宫把这个门口全部拆掉。但是重点是这一栋建筑物。因为现在的这一个相关的都建法令确实是还在待拆之中啦。那今天台中市政府中午也发布新闻稿说，那如果有这一个公安疑虑他们会优先排拆。那我想这个台中市政府应该拿出你的态度跟做法啦。 我在很好奇就是这件事情当然也才刚刚开始发生。所以呢这个一定会影响到选举嘛。在林静怡跟严宽恒之间，因为现在看不到第三组嘛到底这个案子未来这段时间的发展会对谁有利？我们中二选区为什么严宽会输掉？某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在台北从来不知道严家有这么多故事，你没有想到过那个港口也有事，清泉岗也有事，所以你 你怎么看这个这个未来的发展？ 我认为他现在严宽恒已经在打预防针。为什么？他出来之后，他交保取得话语权。如果他人是压进去的话，大概不没大，因为进谏嘛，不会讲话，所以先交保。我看今天台中地检署那个准检察官有出来回应，他说啊，求好像感觉严宽恒讲的是求他好像一个多小时他才愿意交保。那个检察官指，但台中地检署的回应是说，哦，他自行决定。一句话就把他带过去，是一千万你要不要交保？如果你是拒保，我就改，可能改升押。那如果改成升押之后，到现在还在开羁押庭，如果押起来了，今天他不会有这个媒体上的效果，所以他一定是自己想过要不要出来。那出来之后他开始先打预防针，说可能后面还有其历史和其他案件。刚刚东豪哥特别提到一点，那个海调处的问题。如果我们一般来说处理一个窃占国有土地，我今天要发动搜索，我调那个机动组已经算是很例外的情况，一般来讲这种都是调警察了。那因为地方盘根错节，我调了机动组，结果连管海的都调来，那什么事情？之前我们在讨论这一个所谓的这个什么煤炭的这个港口， 105号码头。 那这个105号码头后来虽然被解约，但是当时为什么有没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大家在认为说有没有利用职权？因为他在立法院质询嘛，严宽恒在立法院质询，然后说民不应该一个与民争利。后来是他们家族的相关的人去得标，是不是有动用职权而影响这样的一个得标？有没有这样的获利？这个部分如果跟公权力有关，案件上升如果到1000万，我认为就完全合理了。为什么？因为如果上升到公权力有关，贪污治罪条例就是重罪了。所以这个案子，我认为你刚才东豪哥讲没有讲，我还没有特别注意到。一讲到海调处，我认为这个案子就会像严宽恒所讲，绝对不是那么单纯。但是我认为检察官、法官依法该办就办，绝对不能说啊，就因为选举，因为政治怕人家讲话。法律要让人家尊重，法官、司法人员要让人家尊重，就是依法该办就办。 好，这个案子呢，因为刚刚开始，能不能经得起外界的考验，台中就要看台中电视后续的表现。也就是说，案子是只有这个违建，还是会有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这一段要来谈马英九前总统跟蔡英文总统的出访。我们先来看一下哈，国台办对于我们蔡英文总统的出访，他说如果接触麦卡锡，我们必将坚决回击。怎么回击呢？共机，中共军舰又来了在西南海域。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 VCR 蔡英文总统的出访。 总统蔡英文出访友邦前夕，共军侵扰我海空域，跟前几天各位处相比，再添力道。28号清晨到29号清晨，侦获16架次共机扰台，国台办同步撂下重话。 蔡英文过境呢，不是老老实实的待在机场或者宾馆，他如果与美国的众议长麦卡锡接触，我们对此坚决反对，必将采取措施坚决回击。 蔡总统跟麦卡锡即将会晤，先见让中共芒刺在背。毕竟去年8月裴洛西访台，中共跳脚进行多日的围台军演，《华尔街日报》也示警，都大标题“台湾总统访美触及美中关系导火线”。文章写下三国政府如何处理这次访问，决定华盛顿跟北京关系是否恶化。美国智库马歇尔基金会负责人葛莱伊表示，若处理不当，可能引发轩然大波，最后中国恐怕会进行重大军演。 环周边的海空的运输已经开始又恢复往日的繁忙，所以这不利于中共进行长期的这种围台的行动，应该是象征性的军事演习。靠近东部战区的沿海，或者是说就是空中进行这种所谓的火力展示。 对此我军早有因应，陆军方面在基地内战备，只要共军出现，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立刻下达指令，战甲车夜间机动进入战术位置。周日海军多艘军舰也已出港，在台湾周边海域巡航以及战备演练。至于空军全台三型战机，以每次升空1到1.5小时加强侦巡。接着蔡总统出访，更加强化台湾的国际地位，国防部也同步戒备，镇守家园，不让中共肆意妄为。 丁委员，你觉得目前国台办这个发言的程度，他们未来会对小英总统的出访会有什么，会怎么样？ 第一个，中国永远都在生气嘛，台湾存在他就不安心。这过去40-50年来，中国只是手段不同，对抹去台湾的存在从来没有改变过，跟谁执政无关他有意图，当他有能力，他就会动手，其他都是政治借口。 那我们自己是一个民主国家，我们民选的元首出访，不管谁执政，民选总统出访是我们国家基本的权利。那这一次来到美国跟上一次去丹佛，其实都大概都实质达到入境外交了，已经不是所谓的过境美国。上一次入境美国的时间比去造访友邦国家时间还要长。那这一趟先到纽约，在纽约的智库发表演讲，那领取一个全球领导奖之后呢，拜访友邦，好，这个再回来的时候会在洛城哈接受这个雷米谷吧，那个雷根博物图书馆那边，麦卡锡会带着跨党派的国会议员在那边一样跟小英总统演讲等等。我们要知道这世界的秩序对台湾的安排是不公平的。我们现在只要求一个公平的对待，我们就觉得很感动。那个不公平来自于以往不管是陈水扁前总统、马英九前总统出访美国，在经过美国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的记者跟总统要分开来，不能在同个饭店，不能自由的嘟麦，不能走在路上接受采访，甚至于演说都有一定的限制。那这来源要怪美国吗？要怪国际现实吗？当然最大的来源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打压嘛。所以在这打压的困难下能够变成实质路径，上一次记者都好惊艳哦，可以跟着总统在路上走，诶，边走边嘟麦边采访，还可以停下来像台湾的烤肉架一样，我们觉得很正常的事情，或他国元首到美国很正常的事情，我们是一点一滴累积下来。那国台办现在发表这个言论，美国我看布林肯也好或者是国务院的回答都说有点类似说你这种反应无聊了，鬼扯，大概是这样子。那美中国对台湾的外交突破一直都很敏感，但今年增加一个变数，中国国民党我们国家的前元首，他现在马英九现在人在中国，在这个同时间的发生过程当中，我们同样民选的总统跟卸任的元首对某一些国家的方向我们真的期待是要一致的。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讲一个中国的时候，那个是没有中华民国的。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你一起谈反台独的时候，它的定义很清楚，官方定义就是台独包含中华民国，包含维持现状，包含台湾。所以当我们2300万人在这里，有分蓝的有分绿的，但是在基本对外我真的期待要一致。 郭天老师，我想问一下，像在美国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我们没有邦交嘛，但他会称呼蔡文总统说蔡女士吗？ 不会， 他们会这样子吗？ 一定不会了。 他是 President 蔡。 好，刚才这个委员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嘛。以前呢，好，这个到美国是过境外交，好，现在来讲入境外交，差一个字，差别蛮大的。 差在哪里？ 好，为什么呢？像刚刚委员讲到，以前呢，记者跟总统要分开， 不能同饭店。 好，为什么要分开走呢？因为你一在一起哈。这个总统接受记者的采访，记者发稿，或者是访问，这个就什么公开活动，以前美方呢是希望我们这个就是单纯的过境，我们总统不要在美国有公开活动，就差这几个字，那这个公开活动呢现在可以公开活动了，我想呢这个是台湾全民共同的资产，将来呢就算是其他政党的人士当选总统，我们现在开启的这个局面齁应该是一样的，因为为什么台湾的总统出国访问，不管他是谁，他是哪个党派的，他就是代表台湾走出去，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走出去，是代表整个台湾走出去。所以我想哦，对于总统访美这件事情哦，过境哦或入境哦，其实对台湾来讲是我们应该共同支持。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啊，好，总统今天出访哦，在美国哦，这个国民党的相关的团体啊。这些这个深蓝的团体等等就要发动抗议了，跟这个中共的口径是一致的，中共也要发动海外那些亲共的团体红色的团体来抗议。那中共那个态度当然我们这个就知道他就是我们的敌人。可是呢在台湾如果说呢还有政党的外围组织外围团体或者是打着国内政党为名的团体这个还要再跟美国跟中共一起唱和，我认为这点就是非常的不宜啊。那至于说刚才东方哥讲你到美国可不可以叫做总统美国是有言论自由的国家嘛，现在所有的媒体报道我现在看到的都是以总统来称呼这个蔡总统嘛，就跟以前马总统去陈总统去是一样的 好、哦，他不会像中共一样搞一些小动作啊、哦，这个啊、哦、小技巧啊、哦，就是然后呢，到了美国呢，你要说什么？我是当过这个那个，好、哦，我相信在美国是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啦。 那个东豪，你刚才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总统到美国会被用什么职称称呼、？AIT 也好，或者是美国的国务院次卿左右的官员，又不是没有来过台湾，他们来到我们这边称呼我们的总统也是 President Tsai 哈、那到美国过去的案例，不管陈前总统、马前总统到蔡英文总统，我觉得到美国那个称呼调出来都看得到了、所以从总统带不会是问题了。就台美之间，这个不是大问题哈，因为美国也没有要并吞台湾了哈，所以称呼的部分、对待的部分，我刚才讲，台湾的外交环境是很辛苦的，那个规格有时候还会倒退的哦，它不是一个线性一直成长，所以能够把外交空间撑大来，是对这个国家好，是对一个民主的台湾好，这个空间的撑开是很重要，因为你不把这个空间撑开，台湾的国家被虚无化，主权象征被虚无化，那对台湾来讲是一个危险的事情，别的国家搞不好只是没面子，对台湾来讲主权的虚无化是中国最大企图，因为他把你内政嘛，他被人内政化之后，不让你买军武，不让你发展国防，不让外国跟你交往，然后呢，把台海变内海。一旦被内政化，我们未来子孙其实会陷入很大的危机当中。所以不能小看把那个外交空间撑大这件事情、这件事情跟生存有关，跟发展也有关。 因为刚才国昌老师也讲到，这个大家最近很流行啊，这个那个，昨天跟这个我们马前总统。啊，跟江苏省委书记吃饭，马前总统提到一个习先生，江苏的省委书记就给你来一个台湾地区前领导人，我都不晓得国民党这个跟中国共产党后面这个要怎么办。好，但是这个那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VCR。 郑州詹先生比我大98岁，第二年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党。我在这个2008年，也是差了这个96年。 您好，这个你要怎么解释？语助词，我已经在帮你想。 其实我觉得刚才看那个整个 VCR 里面啊，很清楚嘛，这个就是语助词嘛，不是说我要说他语助词，他就是说。这个你看，我现在也讲了一个这个，所以你看他当场是说孙中山先生比我大98岁，他在这个1912年成为一个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我在这个2008年也是差了这个96年，这就是语助词嘛。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剧还在想下一个字的时候，本来就会用一些语助词。其实我觉得要来看马总统这一次的访陆跟蔡总统这一次的。美国的参访，我觉得要用一样的标准。老实说，我觉得任何人跟美国交往，不管是蔡总统这一次的访美，或是郭董事长这一次的访美，我就觉得很支持，因为台美之间本来交流就是很必须的。只是说，如果今天要检验的话，我们就要用同一个标准嘛。例如说，这个马前总统他是卸任7年的元首，在民主国家，他老实说，他除了这个卸任礼遇之外，他就是一介平民嘛。那你到这个对岸来做这个交流，大家期待他讲的，中华民国亚洲创建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他有没有讲？有，前总统也有讲。民国112年有没有讲？有。台湾总统有没有讲？有。好，这样的规格，一个卸任总统到对岸的规格，我们也同样要求现任的蔡总统到美国，你每一句话都要讲哦。中华民国的总统要不要讲？要讲。台湾总统要不要讲？要讲。中华民国112年要不要讲？全部都要讲。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基本的要求跟这个标准啊。所以我觉得说三件事情嘛，因为今天蔡总统去启程去美国了，我们当然是希望规格越高越好，台美的交流越扩大，就像网友越扩大越好。可是现在传出什么？第一个，这个美国国务院的亚太驻青康达本来要跟记者简报蔡总统这一次出访美国，结果呢，原本说延后，现在说是取消，这是事实哦。第二件事情，这一次蔡总统去访美国，不会安排任何的行政官员来会晤，这是事实，这是事实， 这不是事实。 第三个， 在美国国务院昨天发表的言论里面，他讲到我们跟台湾的交往会照着一中政策来走，就是 One China Policy。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讲一个卸任元首到中国大陆要用这样的规格，那我也要求你蔡总统现任的元首到美国也要比照其他各国元首到美国的标准嘛。如果没有照这样的标准，我怎么会觉得就是说大家怎么会认为说你在对外吹捧台美关系史上最佳这一件事情是成立的呢？所以我觉得说要来检验就用一样的标准。 好，很简单了哈，第一个哈，完全照着国台办的论调讲，这是非常的有默契哈，林涛跟国台办哈。第一个先从基本的 ABC 补习开始好了啦。美国的 One China Policy 跟你的实质基础，不 了，补习是你马英九的用语啦。One China Policy 跟中国的 One China Principle 连这个都不清楚，敌我都不会分，敌友也分不清。美国的 One China Policy 里面有一点，它是知悉中国的一中政策，但是台湾的前途由台湾人民决定，不是两岸共同决定。第二个，我们国家元首到美国接机的惯例就是 AIT 的理事主席，他就是美国政府对台的官方的代表。去查查看过去历任的元首在断交之后到美国 AIT 理事主席的接机是最基本款。那你现在说把中国对马英九的对待要类似哦，这个东西对待的话，我告诉你，马英九到了中国下了飞机接他的哈，是他们的国台办副主任，大概就是一个国家前元首来，我们派梁文杰去接他，意思一样，陆委会副主席委一样，那个规格是对马英九是委屈了。而蔡英文总统到美国，我们国家规格都是一致的，而且路径做我们可以做的事情。那至于该讲说去那边要讲中华民国总统、台湾总统什么民国一百几年，第一个啦，该讲会讲啦。第二个，美国对台湾没有主权野心，美国没有要并吞台湾的野心，所以我们到美国做任何动作它凸显不了什么啦。我跑到白宫前面叫拜登下台，跟跑到北京叫习近平下台下场很不一样啦。把它类比在一起，这不是幼稚还是恶意我搞不懂。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民选的元首包含马英九到了中国，既然是史上首次去，他应该被尊重。我们希望马英九到中国被尊重，他见了江苏省书记，他讲出来承认台湾元首是好事情，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待马英九是不礼貌的，极度的不礼貌。我们应该替马英九抱屈，没有红地毯，接机的规格派了一个副省长级以下的，不是正国级的，而是一个部级的副手，这个其实是在侮辱马英九。那我认为侮辱马英九对我们国家有损，我们应该替马英九生气。嗯，而同样的道理，当蔡英文总统到美国撑开了外交空间，我们应该一起加油努力去乐见，而不是说哎呀，你看了蔡英文到那边到美国应该讲这个讲那个，这种态度不好啦。 你现在马总统去美国有专机可以坐吗？嗯，蔡总统坐是专机坐得去啊。嗯，而且国安人员现在蔡总统带着国安人员去美国需要缴枪吗？ 不用啊， 也不用吧。然后呢？你说见麦卡锡，麦卡锡在中国相当于人大委员长啊， 是 对不对？那现在 第三位啊， 人大委员长会来见马英九吗？对不对？所以这个真的不要这样比啦。我觉得马英九去哦，有那个尊荣哦，是代表台湾人民。虽然我没有支持他，但是这个尊荣是他做过台湾人民的代表。嗯，好，所以他被人家这样子好降格哈，我跟委员一样，我就台湾人其实说老实话是看不下去的，就这样。 其实刚才这个我不知道是这个王委员他是刻意的扭曲我的逻辑，还是说他就是要这样子说齁。第一件事情讲这个 One China Policy， 当然是大家都非常清楚嘛，台美就是 One China Policy， 不是 One China Principle， 这是本来就是的事情。我只是告诉大家，我切得很清楚，我是告诉大家，如果民进党要对外宣称台美是史上最佳，那这一次去还不是跟过去一样 One China Policy。请问这样子的框架上你突破了什么？你跨出了什么？而且我刚才举了三个例子，这一次本来要做简报了后来取消，本来这样子相关的就是说确定不会见行政官员，这都是国务院讲的。今天我要比的是马前总统他是卸任元首， 对， 他去造访中国大陆的规格是什么？那蔡总统他因为他是现任元首，他去造访美国，那其他的元首去造访美国，那要有一样的规格。 我忍不住插一句话，因为马前总统去中国这一件事情啊，我们当然会比较。我是用连战，党主席嘛，副总统嘛，就是连战的那个规格跟这次马前总统的规格，大家会觉得从接机开始有很多好玩的事情啊， 都好。哎，我不晓得。 我最后一句我讲， 我让你讲。 所以我觉得说，今天我们要凸显的是说，你用蔡英文现任总统去美国的出访的规格，然后你等于就是说马卸任总统。我觉得现任跟卸任还 没有，也没有人拿他们两个 是东好。 但有刚才那个网友员到最后就说，哎，你看蔡英文到美国有这样的规格，然后马前总统到大陆没这样规格。第三件事情我要讲说，今天不是我要讲蔡总统去美国讲东讲西，我希望他讲这个讲那个，原因是因为台美之间的交流的规格扩大，我第一句话就讲了，我们都乐见。那今天重点就是说，那你也不要要求马总统去要讲这个讲那个嘛，我们当然可以要求蔡总统去那边也要讲这个讲那个。 好，我讲第一个哈，对吧？节目我们还是水准要提升一点啦，我们是替马英九抱屈。我不懂林涛在不高兴什么。 哦，你这么好听啊。 第一个，因为马英九我们纵使不支持他，他是我们的卸任元首，领有纳税人的礼遇，下了机场连红地毯都没有。派了一个，你知道萧万长前副总统，连战前副总统去的规格都比马英九这位前总统高啊。都是卸任的。然后刚才讲的在美国的部分，我 One China Policy 齁，我不要用我们讲的啦。国际智库连中国在抗议，都说美国除了剩下 One China Policy 什么都变了，什么都把台湾提升了。谁讲的？中国也在抗议这个事情，亲中的学者也在抗议这个事情，也就 One China Policy 这个帽子下什么都做了， 乐见。 然后再来到那一边讲到麦卡锡，刚才国生老师讲太好，麦卡锡是美国第三号人物，这样子叫规格降等，这样叫规格不足。所以我觉得我们一面希望蔡总统代表国家出访能够平安，而且把国家空间撑大，一面看到在同一个时间，不知道是为什么突然就是跑去中国所谓的祭祖行程的马前总统在中国坐中国的国航去中国，在中国被种种穿小鞋的对待不好啦。这个不是对马英九个人不好，是对我们国家民选的总统跟立院院长不好。 黄教授，我要问一下哈，因为刚才讲到这个马前总统这个过程了，台湾地区领导人在浙江在江苏省委书记就脱口而出了嘛？ 是啊， 你们自己过去搞两岸斗争的，这是干嘛？啊， 对啊，这就是矮化啊，对不对？你是一个地方政权啊。是地方伪政权，还不是正统的，你还不是省，他刚才是台湾省领导人，对不对？他为什么不用台湾省领导人？他用什么？台湾地区领导人。 可是 就是说，你是一个地方的伪政权啊，是一个分离的啊，这个等于是叛徒一样嘛。今天我觉得说事情呢、啊、有本质跟现象，嗯，刚才我们争来争去，那叫现象，关键在哪里？关键在本质，本质是什么？南京的本质是什么？本质是中华民国的前首都，啊，国父的本质是什么？他缔造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共产党的本质是什么？他消灭了国父跟中国国民党所缔造的那个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然后他一块大的啊，石板写上中华民国1912到1949，意思就是说中华民国只有38年的国祚就灭亡了，那中华民国的重生在哪里？在台湾啊。那么他呢就说你已经灭亡了。你要知道共产党另外一个本质是什么，他在1949年4月23号共军攻陷了南京的时候，毛泽东写了一首诗啊，其中有一句很有名的，叫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意思就是什么，我们不要以为说打下南京就好了，对不对？像当年的啊项羽一样啊，跟 刘邦划江，哎，划这个鸿沟为界啊，然后最后被刘邦这个给吃掉了啊。所以说啊，宜将胜勇追穷寇，胜啊胜王败寇，在他眼里面，国民党就是败寇。最主要，我再强调，马英九也好，马英九门也好，我们要认清一个现实：今天在中国大陆，没有你国民党的存在余地，没有你中华民国立足的余地。今天中华民国只有台湾，因为有台湾才有中华民国。去此一步，即无死守。今天国民党也好，马英九门也好，所有在台湾的人也好，不管你先来后到，我们都要有个心理：台湾是我们唯一的，还有就是说必须要坚守下去。 范老师，的确哦，这次马英九的行程有些地方很怪，我必须要讲。你看那个昨天啊，他是跟这个江苏省委书记叫信长新见面，这是他目前来自最见的最大的官，我就把你设定在你是省长层级啊。那你不要忘记哦，2005年4月26号连战，他当时也是第一站是从上海下飞机，当时的江苏省委书记叫郑燕生，他是在机场，在那个停机坪旁边，在里面罚站等着连战下来，恭迎连战哦。四月份的时候上海还是很冷的，他还在那边等。就这次不是哦，这次是我坐在室内，然后跟你马英九对谈。那更不要忘记，当时连战到了这个落地，是国台办的主任陈云林接的，马英九这次是副主任陈元峰，所以那个层级就差很多了。那我们看啊，他把马英九的位阶放在这个地方，就已经断定我不可能有中央的高官来。之前说本来丁薛祥要来接机，没有了，那总来一个会面可以吧？没有丁薛祥，这个我们说政协主席王沪宁也可以来吧？再不行，你国台办主任宋涛也可以来吧？连一个金门县县长陈福海到福建去，宋涛从北京坐飞机坐到厦门，还跟表示马英九还不如这个金门县长，那个位阶差太多了吧，对不对？所以连陈玉珍到福建去，宋涛也来，马英九还不如陈玉珍呢。所以我真的觉得，而且你去看，除了他当天到上海，我刚刚讲，我昨天讲过，新闻联播，中国七点的全国新闻联播没有这个新闻。中国各个地方有新闻台，福建有福建卫视，厦门有厦门卫视，都有各自的节目，可是只有同一时间是晚上七点的新闻联播，是全国性的，央视没有这个新闻。而且你看到今天上海的一个叫观察者网，这个网站很有名哦，有一个人叫做戴宇霄，他竟然公开贴了文章痛批马英九的十大罪行。 十大罪行， 十大罪行。他说第一个说马英九背叛连战啊，说1997年白小燕命案，马英九辞去了这个法务部长政务委员。好，还说啊，说他这个当时担任在美国当留学生，写文章波士顿通讯，时常骂中共啊。再来就是他这个李登辉协助马英九当选的台北市长啊，他还说他是新台湾人，搞台独啊，说他咱不统不独不武不统这一块，这跟中国的这个政策是不一样，等等等等，把马英九列了十大罪状。那我就觉得奇怪，这次马英九说因为我不想给国民党找麻烦啊，我为了明年的这个总统大选，所以他不去见习近平，他也不去北京。我现在认为不是马英九不要见习近平，是习近平根本不想见马英九嘛。所以你看才会发现连高官都不来，那当然变成一个省长，就你是这个省长位阶。所以你看就是说完全的矮化。为什么？对习近平来讲，你马英九想有什么用？你觉得你可以扮演连战的角色吗？你没有嘛。所以你看共产党只跟有实力人打交道。2015年11月7号马习会，为什么那时候习近平要跟你马英九见面？因为他眼看着2016年蔡英文很有可能当选总统，那他的对台工作失败了嘛，就他有一个业绩，你看有联湖会啊，是两党最高领导人，国民党跟共产党，我下一个马习会两岸领导人，又突破了嘛，他要有业绩嘛。所以可是当今天我不需要你马英九的时候，你来我就是不理你，我就不借你，我给你穿小鞋。所以我看到就是说马英九真的是屈辱啦。另外你看啊，马英九一到中国去，整个人哇重新回到原来的马英九。他过去说我是新台湾人，我是台湾人，我喝台湾水，吃台湾米。结果他这一次开始到处都讲，哇，中国人如何，中国人如何。 你看他去那个南京大屠杀那个纪念馆一出来，哇，老泪纵横啊！我们中国人要团结呀、啊，抵御外侮啊！我必须要讲，他十二个行程，十二天的行程，有六个是要参访六个抗日爱国教育基地，平均两天去一个。嗯，你过去你告诉我你是要亲美友日和中，你有友日吗？有日不需要去这么多个抗日战争的这个教育基地，那是中国给小朋友啊进行反日抗日的教育洗脑的地方，他每个都去，每个地方都要去啊，从不错过。那就是不是马英九回归他过去那个嘛，钓鱼台保钓运动的先锋，抗日的先锋，他开始不演了。他因为他想他当总统，他要维持跟日本的关系，他说啊我们要有日，他现在不演了。他过去说我是台湾人，他不演了，我是中国人，所以把那个把马英九的外壳啊。一层层的剥开，我们终于看到什么才是真正的马英九。 但是，不管怎么讲，马英九前总统啊，在南京啊去看了这一个纪念馆。我们来看一下这支 VCR。 板起脸孔，表情肃穆，前总统马英九到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献花，鞠躬致哀。 因为这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野兽般的行为，中国人成为最大的受害者。身为一个中国人，不管在海峡哪一边呢，都应该自立自强。对于来自外面的侵凌呢，要勇敢的抵抗。 批评日本造成不可抹灭伤害，马英九神情哀戚，嘴上这一句身为中国人，他再喊两岸必战谋和，但似乎是忘记中国近年对台文攻武吓不断，连说话都得小心翼翼。因为28号他参访中山陵，中国官媒第一时间报道晋升马英九谈话中呼吁统一。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以马英九拜谒南京中山陵为题，内容强调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反对分裂国家分裂民族的言行，但这样的言论却没有出现在马前总统谈话里。 我们这边可以做我们的解读，新华社也可以做他们自己的解读。听到的马总统哈，并没有在大陆那边提到。 台湾人民参与到一起，一起坚持九二共识的一个中国原则。 马英九访中行，从阶级规格到称谓都被一路贬低，还只能借着致辞时机带入职衔和国号。现在明明没说过的话，硬是被大篇幅报道，就看马前总统敢不敢拿出勇气严正抗议。 对的，马前总统说要自立自强，中国人呢、啊？ 他到中国去这个祭祖访问呢、啊，连续说了好几次他是中国人。那么可惜他没有说他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他说要自立自强才不会任人欺凌任人宰割。下面还有一段，对于来自外面的欺凌要勇敢的抵抗，并且从小学中学大学的教育里面让民众了解这个重要的事实，并且要采取必要的准备。所以我们的义务役恢复一年、所以我们台湾一年要生产1000多颗飞弹，都为了欺凌我们，都为了要宰割我们的中国共产党，对不对？你马英九讲的怎么跟事实不一样啊？你到中国去，你为什么不敢讲？你所讲的都是把飞弹对准我们台湾的嘛？那么，如果马英九在4月5号有机会遇到王沪宁的时候，麻烦你把2015年你在新加坡马习会的时候，你号称关起门来，有说中华民国，有说这个等于说飞弹1000多颗对准台湾，那么台湾人民感受不好，告诉习近平，而习近平这句，习近平告诉你说飞弹不是对准台湾的，麻烦你再讲一遍。给王沪宁听，请他回去跟这个习近平代转嘛，请他把那告诉我们，至少告诉台湾人，你的飞弹在对面，对1000多枚对准台湾，你不是对准我们，那你是对准哪里？你是对准越南还是对准这个等于日本啊？除此之外，今天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讲了一些话说，蔡英文出国的时候，他没有说到他是用中华民国身份啊总统身份，他到美国去他敢讲吗？啊，蔡英文是用什么身份去访美的？我告诉你，朱立伦。马英九当总统的时候是用什么身份去访美，蔡英文就是用什么身份去访美，一模一样，没有改变，只是规格跟阶级那么提升了。当时你马英九见不到当时的美国众议院的议长，而现在可以见到了。那除此之外呢，我非常个人非常佩服这个等于说朱立伦啊，他说因为蔡英文不敢用这个相关中华民国，诶，这个是今天总统府的相关的新闻稿最新出炉的，也就是介绍民族伙伴共荣之旅，然后呢相关出庭，请问一下他日期是用什么东西啊？不是用中华民国吗？国、啊、你有看到中华民国吧，中华民国112年啊，3月29号嘛。 那么有关于朱立伦啊，朱立伦他说他非常的厉害，非常的勇敢，非常有 gas。2018年的时候呢，在南京就讲中华民国。哎呦，这不是2021年而已吗？请问一下，110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习近平用中国国家主席的名义发贺电，然后祝贺你朱立伦当选中国国民党的主席的时候，你朱立伦回函给他的写个110，天哪！朱立伦是要报案吗？是110还是119？中国国民党发生窃盗案吗？还是强盗案？110是什么东西呀？为什么我会特别这样讽刺？因为马英九去也是用个112，112是什么东西呀？ 那个真的看不懂。 身为台湾人，我刚才要洗巴啦，你知道吗？给格里曼又逼急啦，对吧？很简单嘛，112是什么东西？就跟你朱立伦的110一样嘛。有种叫中华民国，或是民国110年、民国112年，每种都踏起来。今天有国民党的发言人说啊，哎呀，这个我们习惯对不对哦？我们习惯这个用什么110在国内呢干什么？我告诉各位啦，你在外面还有人说啊，用西元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加西元啊。你知道差别在什么地方？全世界包括共产党在内，用西元2023年的时候，为的是之所以不用加西元，因为大家都用2023年。请问112是什么鬼东西啊？112全世界有谁知道？我跟你讲，你要来台湾用马英九用112问国民党，我连朱立伦都不知道112是什么东西。你民国112年嘛，你怎么就搞这个乱七八糟的一个东西嘛？是很简单，我赞成这个定宇兄所讲的。我告诉你，我们很讨厌马英九，但是马英九他代表的不是一介平民，他怎么会是一介平民？各位，如果他一介平民的话，他怎么会有随父带枪？ 把李玉讲好， 怎么会？我怎么经过这个人说景美他住的大楼的时候，下面还是警察随父在保护他？他怎么会是一介平民？他不是一介平民，为什么？2005年连战破冰之旅的时候，他也不是一介平民，他是卸任的副总统，所以他还有带枪，还有随父李玉六名的随父带枪直接到中国去嘛？为什么你这一次六名申请六名被中国判回来，只有给你三名，三件防弹衣啦，然后呢，紧接着来无线电不准带啦，然后。反监听设备不准带啦，他给你穿小鞋。我跟你讲，今天不是你马英九的耻辱，不是你中国国民党被羞辱，是整个台湾中华民国所有的国民被老共穿小鞋给羞辱了。因为老共把你的成绩接待的成绩降的比连战还远远不如，他羞辱的不是马英九，不过我个人觉得非常的讶异。马英九说那个成绩接待成绩超乎他的想象，他非常满意。各位，我告诉各位，蔡英文不管是到美国还是到哪个国家，他永远开口都是 president， 他绝对不会是 bumper 的，这就是蔡英文的历史定位了。 郭正老师， 我觉得是这样子了。第一个，马总统是讲什么癸卯年，有没有那个祭文？现在台湾谁在用癸卯年？然后呢，我们现在也都讲啊，112年了、而且这个他就什么112，有谁在用112这个说法？而且啊，中华民国纪年，说实话，台湾现在很多人都直接写西元啦。就算现在我们在讲2024大选，也没有人在讲113年大选，有没有嘛？包括国民党，没有人听到这个113年都讲2024怎么样？所以在这种小地方坚持哈、老实讲，这个就是一个表示说，其实是被矮化，但是他想要极力的说明说他没有被矮化，但是问题就被矮化，而且这些行程哦，通通都是中共统战的陷阱。譬如说他去南京总统府，其实啊，讲到孙中山先生，其实孙中山先生担任的那个临时大总统哦，跟现在中华民国宪法的总统是不一样的。第一个在那个地方当总统的第一任总统是谁？蒋中正。他敢不敢说蒋中正在那个时候当过总统？也不敢嘛，因为蒋中正是在反共的嘛。你有没有总去浙江好去评调一下蒋中正？你还当过蒋经国的英文秘书嘛，对不对？你没有见过这个孙中山，这当然不能怪你了。但是你总这个总不是说蒋经国怎么提拔你，你就回浙江看看蒋中正、蒋经国的故居。但是他不敢，为什么？因为两蒋是反共的，对不对？然后呢，总统府那更妙，为什么？南京的总统府哈、就是中国国民党的痛史，为什么？因为当年哦，他就是被国军的叛将叫吴化文带兵打下来的。这个吴化文齁、这个是国军后来汪精卫时代投降汪精卫、然后呢这个抗战结束之后又跑回国民党这边来，然后呢1948年9月呢他投共了之后呢，他的军队呢，他那个时候是84师的师长，改编呢成为解放军35军，然后呢在这个1949年4月呢，吴化文手下的部队就是呢率先攻进 南京总统府在那边挂上了中共的旗帜，所以你现在特别中共带你到那个地方去，哎喂，就是代表什么？羞辱你，这个地方当年就是国民党丢掉的，政权丢给我们的，而且丢给我们呢，是你们中间的叛将打前锋攻下来的。我相信他大概不知道这段历史，去知道的话，我相信他不应该去那里了。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尴尬的一件事情，因为你知道我不是赞成交流的哈，但是交流的目的是希望促进彼此的了解，而不是让对方穿小鞋。我必须要把这个东西给大家看一下哈，蛮有趣。新华社当然有发稿了哈，这个新华社哈，这是他的原文，我们把它抓出来的啊，就28号的事情。你知道为什么要看这个哈？因为在这个中山陵的耳房的时候，不是写了和平奋斗振兴中华吗？新华社稿子写到后面的时候啊，这一段忽然间来了一个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巴拉巴拉巴拉，爱国主义。他强调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你如果不注意看哈，这个他，因为前面第一个写的是马英九前总统， 他把话塞到他嘴巴里面了啦。 对，就是你知道把这个东西忽然变成，这不是写申论题耶。你是写新闻稿哎，我不知道国民党，就是这个往来的过程中， 我要补充一下，刚才国成讲到，打下南京的是国民党叛将。坦白讲，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过程里面，就太多国民党叛将了，所以现在他想到的是希望在台湾的国军里面能够多拉一点国民党的叛将。为什么说我说国民党叛将？以前呢、啊？党军时代，你没有加入国民党，你想你连军校都毕不了业啊，不要说升将军了、啊所以这些叛将都是国民党的，还有国民党黄埔军党部的。为什么这样？历史重演嘛，他希望说多拉一点这些啊在台湾的国民党叛将，好成就他希望能够怎么样？一将胜勇追求够，就是要把国民党在台湾，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最后根据地也要把它打下来，就这么简单。结果你跟这样的敌人啊去讲好，你是三军统帅啊，你带头这样子敌我不分，对台湾有什么好处？ 彭小哥讲的其实也是一般我会很担心的一件事情，因为中国一直有计划的在找台湾的退将过去，这个我们等一下要谈，但是先进一下广告。这个退将跟叛将差一个字到底差多少？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政治道》。林涛，我忍不住了哈，因为像你们跟中国共产党往来的过程当中，像马前总统，我又不能太怪你，因为马前总统没有特别跟朱立伦主席讲这件事情，很后面的时候才通知他嘛。可是很实际的就发生这样的事情，新华社的稿子，你们要说尊重人家的新闻自由呢，还是要在乎马英九总统、前总统的问题，在同样的一个状况，江苏省委书记直接讲台湾地区前领导人，你们在跟对岸互动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生像现在是已经发生了哈，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怎么处理的 SOP？ 你们怎么办呢、啊？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两岸在交往的过程中，其实某种程度啊，我们看到那个台湾民意基金会也表示77%的民众希望两岸有交流嘛。那我当然知道东豪哥讲的就是说，其实在过程中还是希望有对等的大家互动的交流。那我是这样认为啦，我觉得马前总统只要到那边，我觉得不管是中华民国也好，前总统也好，112年也好，台湾总统也好，有在很多的场次不断的提醒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的这个部分，我觉得某种程度他就是在彰显中华民国的立场。像这个新华社，我当然知道就是说新华社他自己会把这种新闻做自己希望呈现的方向啦。但是我觉得站在国民党立场，站在马总统立场，我也觉得就是说只要我们一直凸显中华民国，凸显台湾总统，这就是我们凸显站稳这个中华民国的立场嘛。那像刚才那个讲到这个跟江苏的省委书记的这个 前领导人这个。 对。那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我们也没有提说习近平总书记嘛。 提习先生嘛，你要提我们马先生，我们就提习先生。我觉得很多的场合，像这个场合，就是说大家还是以一个对等的，不管是在称谓上或是在对谈上，如果有一个对等的，某种程度它是成立的。所以我觉得整个的马总统的十二天的行程，我认为接下来的十天，我觉得每一天都是关键。那每一天的关键就是说，你其实每一天的基调，如果能够按照前两天的基调，把这样子的一个台湾的立场、中华民国立场再凸显的话，我觉得基本上某种程度整个的行程促成两岸的交流或是区域和平的稳定，台湾民众还是会看到。 樱桃，因为为什么要再提这个事情啊？这几天这些事情，我们其实是在帮马英九前总统叫屈，你知道吗？用这个地区前领导人，把他没有讲的话放进去，形成一个，我不晓得马前总统是要默认。因为我没有，我看了那么多新闻，他没有抗议，他没有更正说，哎，新华社你不能这样写啊，是我们在急啊。嗯，没有。还有一个不好意思，我很认真的去找国民党的官网，没有，没有。那为什么我要去讲这个事情啊？因为《镜周刊》今天写了那个罗志明，这个前立委，他当共谍，找了48个将军。他们的行程安排跟马前总统的过程很像啊，很像啊。这个事情我们来看这支 VCR 是要去哪里玩？ 去武夷山。 2008年，小三通首发团前海军总司令苗永庆率领退将抢头香到中国玩，传出他也曾经是海军退役少将夏富祥及台联前立委罗志明在台发展共谍组织的吸收目标之一。 夏富祥将军曾经透过高阳将军向他表达希望苗总司令能够率队前往大陆参加黄埔同学会的一个球具活动。 曾任海军总司令苗永庆发言人刘志坚代为证实，苗永庆确实曾经受邀，但他三度拒绝。据了解，当时夏富祥透过前海军总司令退役的中将高阳代邀苗永庆赴中，但苗永庆说不愿跟中国官方有私下接触，夏富祥不死心，再透过管道力邀苗永庆，最后他干脆以出国为由，前后三度拒绝赴中，让中共彻底死心。 他本人不喜欢打高尔夫球，他对于率队这件事情他认为是没有必要的，所以他婉复了这件事情。 他是一个非常忠诚、非常刚毅的一位上将，像苗总司令这样拒绝到中国去，接受任何招待，这样的上将并不少见。 苗永庆出身海军，治军严谨，深受基层爱戴。如今传出48名退将卷入共谍案，年过80的苗永庆退役多年，但对我国军事活动积极参与。昔日三度拒绝赴中，被吸收的军人风骨格外引人注目。 瑞德， 是 你的感受如何？ 我要在这里啊，那么透过本节目，先向前海军总司令苗永庆先生致敬。他真的是由我们所谓之前不是在讲黄埔军魂吗？黄埔军魂，他才是真正刚毅、真正有我们中华民国国军精神的一个将领。很简单，我告诉你，还记不记得800壮士去反年金改革？反年金改革是为了自己的权利。我记得那一幕，有人拿着五星旗，然后去那边喊这个统一啊，干嘛的时候，这些800壮士里面有人跟他们干起来。我反民进党的年金改革，因为他砍到我自己的权利啊，但是我是反共的，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啊，这表示在我们国家的这个等于说退休将领、退役将领里面呢，绝大部分都是有风骨的。那么这些所谓的，不管你是校级，因为之前是找一大堆的上将、中将跟这个少将，然后过去这个中国嘛，紧接而来，因为越来越难找，所以后来找到校级的嘛，等等嘛，这些过去通常他们会让你自己买机票，因为怕人家这个盯上，所以呢自己买机票来回机票了以后，其他这个相关的落地以后，全部是招待。为什么？因为有人找我，在自由时报的也有人找过我啊，用优厚的相关的这个待遇呢，希望我能到中国去嘛。很简单嘛，就是要你就做样板嘛，就是要你做统战嘛。吴思怀说你为什么怕人家统战，对不对？你卡不会卡说好在你的没跟娶不会做红胎嘛。我告诉你啦， 你就算什么都没有透露，你只要坐在那个地方，哦，哎，吴世怀是最好的例子啊。习近平进来的时候，你站起来鼓掌，你就是统战的样板了，就是这样子嘛。你嘴巴都不讲，你就变成统战的样板了嘛。啊、在这里要另外向一个人啊，这个等于说啊，这个深深的致歉，俞北辰将军。他被赶出防护新党部的那个桃园相关的职务，竟然跟我有关系耶！他讲的话比较中道，我在电视上帮他讲话，这样而已。说王瑞德在电视上帮他讲话，所以俞北辰有问题。 瑞德，你要不要帮马英九总统、前总统讲好话？ 我心里在想啊，现在事实上啊，现在最伤脑筋的人其实是朱立伦啊，你知道吧？马英九继续这样搞下去，我讲坦白的，你以为侯友宜跟国民党的名声真的不受影响会加分吗？不会的。你就直接，你既然都要讲了，刚刚林涛其实讲也不错了。马英九说：“我是台湾前总统，对不对？啊，我是民国，然后创建中华民国啊，我是总统。麻烦你把这个直接顾为的话，我是中华民国前总统，有那么困难吗？你就这样子就好了嘛。你那个百十二就不要了，就加上民国两个字，这样就好了嘛。你就做这种事情就好了。这次一定要跟他讲，1000多枚飞弹，对不对？全部要对准这个，等于说从对准台湾，全部移走。”不然你也后撤30里嘛，如果你真的这样干，他真的这样做，对不对哦？我跟你讲，我们去接机，我去接机，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你当过中华民国8年的总统，是台曾经是台湾的三军统帅，你今天的这些所作所为，我讲坦白的，刚刚他讲的那些内容，对于霸凌我们的，对于欺负我们，对于宰割我们的，为什么你都没有想到是你现在身处所在地的中国共产党他们干的事？为什么你活到73岁你只想到你是一个中国人，你没有想到我们是中华民国人，我们是真正的民主，所以我在这边节目里面可以讲话，但是你所在的那个地方也号称是民主，所以呢你是民他做主，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就只有你马英九不知道？ 因为马总统这个事，马总统这个行程啊，为什么我今天要把这个退将这个事情跟罗志明这个前立委，因为这个事情有一个时间的背景一定要跟他讲一下哈。罗志明曾经是因为台联的关系当选立委，可是他后来是回到国民党选立委落选。马总统8年总统时期呢，派他给了他一个这个公营事业的一个子公司的董事长。 台盐， 然后他跟对面就发生了一些状况了。这48个退将往来最多的次数的时候，就在马总统那8年。等到蔡英文当选总统2016年以后，这一些事情就变少了，变少了。所以罗志明自己在检调征询的时候讲说，工作困难。好，这边让我最怕的是什么？这一位前中将叫做陈胜文，其他的关系先不要看了，你要看他第一个了。横山指挥所主任， 我坦白讲，我敢说90多%的退将啊，中党爱国，反共卫国，不是每个人都那么没出息了。如果每个人都没出息，国家就完了。 他们是有风骨的。 我为什么要讲中党爱国这四个字哈？很多退将中的党是中国国民党， 是 无可厚非。台湾民主社会，他忠于国民党，没有什么好责难的，他有他的背景嘛。爱国是爱中华民国，后面还有四个字反共卫国。可是当中党忠于中国国民党变成忠于中国共产党的时候，我们该谴责，国民党该紧张啊！他们都谁号召去的？都是共产党号召去的。你看一下那个夏富祥要渗透吸收海军副司令。高阳，海军司令苗永庆3次为了怕得罪秦命说我出国我不方便我不去，然后夏富祥带去的人回来做笔录说我们去到中国齁，国台办的人还有中国统战部人都混在我们的旅行团里面，一直拼命的洗脑，拼命的想要建立一些关系，回头还告诉夏富祥说你不要每次都带固定这些人，多带一些新面孔。所以是帮中国共产党做事欸，所以从中党，我说民主社会忠于哪一个政党自由的，但你不能忠于共产党啊，领了国家的俸禄，当了军人保护国家，面对一个杀过你的同袍，威胁你的国家，威胁你家人的政党，你去帮他做事情，这不是没出息而已，这是彻底的背叛。爱国爱中华民国 OK 啊，可到后面爱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群推将不是在台湾集会说号召大家齁，民选的政府 哇，我们要推翻民进党，要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来统来，他们讲统一，其实并吞台湾，这些错误的价值观，因为他不反共的嘛，反共不是我讲的，反共是小蒋讲的、啊，蒋经国教的、啊，所以你现在套到马英九身上，我再强调一次，纵使我千百个不喜欢马英九，我都不希望我国家选出来的元首、副元首出国被侮辱。所以陈菊当年去中国交流的时候，当着中国官员面前讲说，我国中央政府马英九总统， 对， 我国，他为什么要强调中央政府你知道吗？我们是有中央政府的， 对， 那时候总统叫马英九啊， 他在北京市市长面前， 对，陈菊是在北京市市长面前讲的，就纵使我们不同政党，我们对外要一样嘛，我们住在这个国家，当国家灭亡的时候，怎么会有人好过呢？所以我说马英九我都用可惜了这三个字。什么叫可惜了？交流，谁反对交流？可交流不能只有单向啊，交流不能只有中国规格啊。当你的交流只有单向，只有中国规格，你就会发现全部都中国史观，全部都中共标准。比方说，限制我们记者提问，不可以讲前总统哦。你凭什么？我们的记者在台湾都没那么乖，为什么去中国要那么乖？然后呢，去到那边看到了国共历史。都只有抗日没有剿匪，这就是中共史观嘛，讲说去，哎呀，去了南京总统府，马英九也用心计较啦，也讲了什么创建中华民国啊，后面扯东扯西。我坦白讲，我讲西游记的时候，也不代表孙悟空现在还活着啊，那是历史，那个场域，你知道那个总统府外面场域叫什么？中华民国遗址，他讲的是遗址，所以去陈述一段历史，不代表表达政治观。我也没有叫马英九勇敢到去那边呛中共，不是，但最起码总做过元首的规格要对，因为中国最重视论字排辈，他给你排这样就不行了。我坦白讲，我讲西游记的时候，也不代表孙悟空现在还活着啊，那是历史，那个场域，你知道那个总统府外面场域叫什么？中华民国遗址，他讲的是遗址。所以去陈述一段历史，不代表表达政治观。我也没有叫马英九勇敢到去那边呛中共，不是。但最起码总做过元首的规格要对，因为中国最重视论字排辈，他给你排这样就不行了。所以我看到刚才在讲那个南京大屠杀，马英九在哽咽哈。坦白讲，全世界任何地方的屠杀都不对了，我们都应该谴责屠杀者。但是这典型的不问苍生问鬼神啊。你如果为了南京大屠杀而在那边哽咽，你能不能为了中国威胁2300万人生存空间、飞弹、武器？我住在台南机场对面，每天半夜早晨，我看到听到飞机起飞，我就知道中国又来骚扰我们的西南空域。中国威胁2300万个活人，你为什么不表达一下声音？你可以，我赞成。你为了南京大屠杀哽咽可以，那个我尊重那个历史情怀。可你现在活在台湾，对2300万人被中共的威胁只字不提，好像都是我们做错了，中国才打压我们，我们都做错了，所以中国才挖我们洪都拉斯的邦交，不是这么一回事啊。所以我认为马英九这一次其实可以做一个，后面还是几天，可惜的事情，我希望不要再发生。 我当然不晓得，我当然晓得嘛。